了几道弯， 弯过了几道弯， 几十里的水， 几十里的水， 到湘江， 到湘 江边， 江边 有个乡， 浪滩 出了个神 了个 名，名到我们的街坊， 名到我们的街坊， 一呀一字。 给。

引来了雪水，把它浇灌，搭起那藤架，让阳光照耀。 葡萄根儿扎根在沃土，常常满儿在心头缠绕，长长的满儿在心头 缠绕。 春风秋雨，小苗儿已长得又壮又高。 当枝头结满了果实的时候，传来克里姆林宫的喜报。这雪山烧烤，烧去了一串串甜美的葡萄。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，阿那尔罕的心儿碎了，阿那尔罕的心儿 碎。数量阿那尔罕的心儿醉了，阿那尔罕的心儿醉了，心儿醉 一家亲。 亲又亲，我便到里送红军，军来民来义勇军，军民团结大地人， 大地人红旗风光好，万泉河水清又清，我便斗笠送红军，军民团结向前进。